未名电台原创有声书《城里的月光》MRT PBS Web Radio 版出品，第四章。那晚之后，林丽一直没有联系陈峰，当然陈峰也没有联系他。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末，他接到陈晨的一个电话，放下电话，他又换回了那片熟悉的校园。不知不觉中，走过了五四操场、奥体、学武、澡堂、开水房。他忽然停下，呆立在那里。他看到一个硕大的推土机，正在他曾经的宿舍楼上，热火朝天地翻滚。他仿佛看到几年前那个在众人离校后返回熟悉的宿舍的自己，看着空荡荡的晾衣绳，空荡荡的六个小衣柜，空荡荡的架子床，空荡荡的桌子和空荡荡的脸盆架，什么都是空荡荡的。所以其实真的是回不去了。他的泪无声地流了下来。他拨通了陈峰的电话，说：“ 他们把我的宿舍楼拆了。” 啊！ 电话一接通，他就忽然抑制不住地嚎啕大哭起来，好像那个推土机推掉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宿舍楼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终于止住哭声，平静地说：“ 他下个周末要结婚了。” 电话那头的陈峰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 拍，拍下来。”“ 你说什么？”“ 我让你把你想记住的景色都拍下来，别把你拍进去，只拍景。” 于是那个暖洋洋的周末下午，他把那个小黄盒子里放的所有以前的来往信件、小纸条都摆了出来，边读边哭，边哭边读。那天以后，林丽和陈峰又恢复了一两周见一次面的频率，他们的约会依然不咸不淡。他不再经常回园子里闲逛，只是在家里翻翻照片。“ 你为什么从来不劝我不再这样下去？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？” 有一次，林丽忍不住问陈峰：“ 那做人呢，最重要的是开心。” 他淡淡地说：“ 嗯？”“ 如果你觉得这样你很开心，我为什么要劝你？什么旁观者清，都是瞎扯。”“ 嗯。”“ 而且这样的情绪总有尽头的，即使你再不想，即使身边的一切都保持原样，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你的心境不再一样。”“ 那你呢？你从你的那份回忆中走出来了吗？”“ 我和你情况不一样。” 陈峰的脸色忽然阴沉了下来。他俩约会的时候，陈峰的话一般都很少，回答也不外是嗯、哦、好之类的。林丽倒是渐渐地放松了下来，经常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。“ 喂，你以前有没有设想过将来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 不想提，那我就不问了。” 他知趣地停了停。“ 以前觉得毕业以后有一个小家，不用大，一盏昏黄温暖的灯，下班的路上知道家里有人在等你，就很满足了。”“ 嗯。”“ 喂，我说你怎么总是只哼啊哈的，话这么少，这么闷骚，你是不是金牛座的？” 陈峰愣了一下。“ 亏你还受过高等教育，都这么大人了，居然还信这些东西，不都是骗小女孩的吗？”“ 嗯。” 他眼睛转向别处，轻轻地说： 人在溺水的时候，是什么救命稻草都会抓的。你别转移话题，那你到底是不是金牛座的？ 是。 陈峰很不情愿地承认。林丽和陈峰越来越熟了，他们会约在谭鱼头、李老爹一起大啃鱼头和香辣蟹，也会抱着烤红薯和糖葫芦逛恭王府，会在辣婆婆抢水煮鱼里的绿豆芽，也会溜达去桂街剥一大盘马小儿。有那么一次，林丽忽然觉得那一刻自己很幸福，似乎忘记了以前，于是对陈峰说： 我说，如果咱俩到40岁都还没找到合适的人，要不咱俩凑一起过日子吧。 啊！ 陈峰差点被刚进嘴的马小儿呛着。 想什么呢？就是做室友而已，两吃货多合适啊。 林丽对他的反应很不满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 难道很委屈你吗？ 不太好吧。 他慢腾腾地说： 我有洁癖，你家太乱了。 啊呸。 因为不在乎，所以什么都可以肆意地说。 心上。